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 ，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 ，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 现在是晚上十点，你正在收听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我是 Tanya 蔡健雅。 寂寞的夜晚需要些陪伴，打开了 Radio 当作晚餐，无线电波里音乐好精彩，一扫我无趣日常的暗淡，耳朵里流动着即兴的花材，笔记则话说这是真正的 life， 睡前的时间被音乐安排，宅家也不忘带着 party 的节拍。 FM 九七四 北京音乐广播， 九七四 live show，九七四Live Show， 周六晚上十点零一分，这个周六是工作日，各位工作一天辛苦了。欢迎收听收看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九七四 Live Show。我们今天晚上可以让大家觉得这两天非常寒冷的北京，带给各位一丝丝音乐上的温暖。欢迎大家除了通过广播进行收听之外，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互动。今天两位嘉宾是很好很好的朋友是吗？ 对， 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好吧。 Hello 大家好，我叫三半木。 三半木。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扬。 你在等他？为什么叫三半木？ 我想他会介绍的长一点，但是他就说了个名字。对， 那你也是啊，你就说我是杨洋 啊。那我刚本来想说九七四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洋洋。 然后听到他只报了一个名，你就收住了。 对，他那个报了个名字，我就给我打断了，就打断了我的思绪。 张洋洋大家可能熟悉一点，然后三半木呢算是新朋友。 都是新朋友，都是新，我也是新朋友。 对，对于我们节目而言是新朋友嘛？请问你，你说你今天是主要陪三半木来的， 对？ 你怎么介绍三半木你的好朋友？ 他是一个优秀的创作者、音乐工作者，然后是一个优秀的。 等一下，你刚才说的是优秀的创作者还是唱作者？ 创作者，创作者， 唱作者。 然后是一个优秀的音乐工作者，然后是一个优秀的编曲师、混音师，然后。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才。对， 听起来就是很全面。 对，然后唱歌也很好， 什么活他都干。 嗯，对对对。 好，请问为什么叫三半木？ 其实因为我的朋友他在给我取这个艺名的时候，把我的那个橙字，我的那个名字的后面一个字给拆开了。 嗯， 拆开了之后我说这个不太好听，然后我故意就把我的那个前面一个字梁字给拆开，然后叫三半木。他们一听，哎，这个可以啊，这个感觉挺 就很奇怪，大家会觉得有记忆点。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半呢，还不是那个大家一般我会以为半是那个一半两半的那个半，还不是，还是办公室 的 半， 办事处的半。 对，你看是办事处，我是办公室，为什么？有一种老干部的感觉。 这个其实当时也没有多想，就觉得哎，这个名字还挺酷， 就听起来挺有感觉的，对吧？ 对对对， 艺名是不需要多想的事情吗？ 应该改成那个花瓣的瓣， 对啊， 那个、感觉就那个气场就出来了。 这个我以为会专门有一个词叫三半木，我之前还查了查，查半天没有， 没有， 没有，就但是就很文艺嘛。 好，所以你们两位是因为音乐相认识的吗？ 对， 对， 怎么个认识法？ 就是我之前写过一首歌，然后正好就是投稿嘛，就正好投到他这儿，然后他一听，哎，这个可以啊，然后跟作者联系一下，聊一下， 然后这样我们就认识了。 是本人要跟作者联系一下？ 对对对对对。 哦，因为有一些歌手是不用跟作者联系的。 不是，我联系是因为我要改一段这个内容，是这样， 然后看他同不同意， 我想修改一些这个中间的有一段 bridge， 我想加入一些我的东西在里边，所以就说看作者同不同意，如果同意的话我们可以沟通一下见个面。 结果沟通起来呢， 然后一见面一聊天，年纪也一样大，然后喜欢的音乐也差不多，然后写的音乐的那个方向也会有很多相像的地方，所以就会很吸引对方，然后就会经常联系一起写歌这样。 所以就是因为这样的一次合作就变成了臭味相投。 对，算是吧。 好， 是是， 那首歌你还记得吗？ 我记得。 那能 给我 demo 的时候叫，给到我 demo 的时候那个 demo 叫小奶猫。 哦， 对， 小奶猫。 然后到我最后发行出来的时候叫亲爱的表情包。 哦，能跟我们来分享一段吗？ 那个来，你来分享那个小奶猫来。 清唱吗？ 你清唱吧，随便唱两句嘛。 你是一只可爱黏人的奶猫，喜欢撒娇还喜欢晒太阳。你是一只可爱黏人的奶猫，喜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懒懒的，甜甜的， 对，舒服。差不多就是这个感觉。对， 你后来表情包是也是这样唱吗？ 哦，表情包不是这样唱，表情包的歌词是什么我都忘了。表情包，我搜一下，表情包。表情包是那个，今天天气很好，丢掉小外套，点赞打卡拍好，气氛搞一搞。三连拍表情包，都是你的笑。亲爱的，把你存进手机好不好？就是类似这样， 节奏感更强了。 对， 对对对， 真好。那我们今天从这首他们一开始相识的这首曲目也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现场秀，请问谁先带来自己的第一首作品？ 三瓣木。 要不然你们石头剪刀布好了。 啊，不要了，这随意点。三瓣木开始吧。 OK 我也是我第一首发的歌吧，叫不适合。 第一首歌曲发的歌叫不适合。你不觉得很不吉利吗？ 对，本来叫不配的。 好听，这首歌特别好听。 那幸亏叫不适合。 对对对。 来提醒大家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互动。不适合。 这些年才懂得，你的味道带有一丝温柔。过了这条街，就不要怀念。我怕每天想你好几遍。好朋友提醒我，我嫌太啰嗦。几瓶啤酒就忘记了忧愁，可是谁又不会错？错了还得忍，怪这世界太认真。我不会说，也不敢当，也难怪心里面会当当，全世界都认为自己不好，才不配完美的你。你不会错，你不敢当，也难怪自己躲进黑暗漩涡。不要再责怪自己不是不好，只是你们叫做不适合。好 太浓醉，几瓶啤酒就安逸了又久。 Yeah， 好朋友提醒我，我嫌太啰嗦，几瓶啤酒就忘记了忧愁。可是谁又不回头，错了还得认，怪这世界太认真。我不会说，也不会答，也难怪心里面会空空荡荡。全世界都认为自己不好，才不配完美的你。你不会错，你不敢答，也难怪自己躲进黑暗漩涡。不要再责怪你日记不是不好，只是你们要走。你不会说，也不敢答，也难怪心里面会空空荡荡。全世界都认为自己不好，才不配完美的你。你不会错，你不敢答，也难怪自己躲进黑暗漩涡。不要再责怪自己不是不好，只是你们交错不适合。 这是三半木在九七四 Live Show 我们直播间当中现场带来的他作为歌手发行的第一首歌曲《不适合》。然后在我们聊天室当中，一开始不认识你的叫爱丽丝三十二，还有淡雅，还有山外有山，都说好听。 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因为我写这首歌的时候呢，也没有想过歌词会要怎么样，就是根据自己第一的感觉直接就写出来了。然后呢，当时我也觉得我好朋友觉得这首歌好听嘛，然后我就发行了这首。 你说没有想过跟歌词怎么走向，是他先有的旋律吗？ 对，是先有这个旋律。然后呢，因为我写歌词是比较飞的，就是没有太考虑什么押韵啊什么的，当时然后就根据自己的第一感觉，然后就写出了这首歌，然后就直接就我觉得 好听，然后符合我内心的一个状态，然后就发行了。 三半木本身就是音乐从业者，但是之前并不是以歌手的身份跟大家见面的。 对对对， 你做音乐之前是什么样的身份？ 做音乐之前， 就是歌手之前， 歌手之前是编曲 啊。 对，先是编曲，帮朋友编曲啊，然后接一些活，干一些幕后啊。然后有一些朋友就觉得，他说你唱歌，因为我会录 demo 嘛，你唱歌还可以啊，为什么不自己唱呢？ 现在依然有很多在做这个编曲啊，包括作词的人，其实是爱唱歌， 对， 喜欢唱歌的。你那个时候是爱唱歌的吗？ 对对对，是挺爱唱歌的， 但是并没有想做歌手，还是也想。 也想，因为最早以前我来北京的时候是2008年吧，然后我当时去了那个海蝶森林，就是当时JJ 林俊杰也在那个公司，然后 By Two 啊， 对，怀揣着一颗当歌手的心，是吧？ 对对对， 就去了。 怎么样的破碎的呢？ 然后跟我的这个好哥们儿于老板，然后成为了一个同期的学员， 对 不对？ 对对对 对， 于田 哦， 对，于田，我跟于田是当时海蝶森林认识的。 那会儿你是歌手的身份是吗？ 练习生吧。 啊， 对对对， 那个时候可能还不叫练习生的概念， 对， 这个名字，但其实是这个意思。 对对对对对， 你也是 C 位啊，感觉你一说练习生我感觉你是个 C 位啊。 对啊，所以那后来是没有出道吗？ 因为这个东西嘛，如果要这个是很多年轻人做音乐的一个痛啊，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你光会唱是肯定不行的， 是 你得有作品。那作品的话，你一开始什么都不会的话，你得那就真的得花费很多的金钱， 嗯 啊，你需要找这个专业的人去帮你， 嗯， 然后完成很多事情。然后当时我就没有钱嘛，然后就是说，还是自己学一下这个编曲，然后学到过程当中觉得，哎，自己还可以写点曲子，万一自己可以唱呢，然后就这样过了好几年，好几年，然后就。慢慢 可是你知道人一旦过了好几年那个梦想再重提起来它是很需要勇气的一件事儿。 对，我觉得我估计就不太怕死。 哎，你现在做音乐人做歌手这个事儿是认真的吗？ 对，很认真 很认真 很认真。 然后你是指望用歌手这个职业来养活自己的还是？ 当然想肯定是想了， 嗯， 就是努力嘛，努力嘛。现在就是还没有饿死，就希望就是自己继续成长，能够完成自己想要的那个愿望， 嗯、 就是当歌手让自己写的这些歌，大家哎觉得还可以，也听一下。 你做音乐几年了？ 做音乐学编曲到现在，估计得有。六年啊、哦，到今年七年了 。然后终于是以歌手的身份跟大家见面了。 对对对， 你讲这段时候再听这个音乐，就感觉非常的励志。 讲这段的时候，你得哭啊！我觉得你得那种含着泪 说，不动情，真的觉得七年太短。 不是，现在就是有直播，大家能看得到你哭，然后也能听到你那个哽咽的那个声音，展现出来就是啊，太难了这个。 哎，通常我们会觉得太难，但作为当事人，那你觉得难吗？这路？还好。 其实当下的话就再回到那个时候还是挺难的，就觉得真的是过不了了， 是心里的苦是吧？ 是挺苦的，因为你要生活，然后有一些技术达不到啊的时候呢，你就很头疼，这个钱赚不到的话，然后就会挨饿呗。 但其实我告诉你，就是这个不是最难的东西， 嗯， 这个难可能是所谓精神上的 动摇， 因为这是你热爱的东西， 对对对， 然后呢你又要生活，你不能成正比的时候就会有动摇的心态，因为你说它难它其实不难，只是唱歌而已，只是写歌而已，其实很多人都会，很多人做得很好，但是我们没有付出太多体力上的东西， 嗯， 就是我们没有去工地搬砖，或者我们没有去干更多就是更多就是 所谓身体上很辛苦的活， 所谓身体上很辛苦的这些工作，所以我觉得这个相对来说是不难的， 嗯， 难的可能就是所谓精神上的东西， 还有那个坚定， 对 对， 嗯，好，我们两个小时的过程啊，不用着急，我们慢慢的去讲述这个心路历程。一上来我们也走的这么温情的 一 个路数， 一上来就这么苦，我这哎呀， 哎，到你身上我们换轻松一点好不好？ 我身上， 哎， 那我可能更苦了。 你相对来说， 给我纸巾，我现在哎呀眼泪。 你比三半木要幸运很多吧？ 啊，有吗？ 你至少参加了节目，然后就出道了，然后就做歌手了。你没有经过这六七年的一个， 对对对。那我出道了，这也八年了呀，对不对？ 然后这八年反而也是更苦的一件事儿。 其实我觉得不辛苦，就是对我而言，我觉得就是你热爱的东西， 嗯， 然后从事这份工作我很快乐，你肯定有不开心的时候，会 有 压力的时候，每个人都会有，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 嗯， 但是总得做你喜欢的事情， 嗯， 总得要发歌，哪怕没有公司没有团队给你发歌，你得自己去想， 嗯， 怎么能发首歌出来，怎么做张片出来。我刚进门的时候就给你一张，送你一张唱片，这唱片就是自费做的， 自费做的，我还想说公司还挺投入的呢。 对，音乐没有那个，音乐是之前公司投入的 啊， 嗯，但是这张实体是我自己投入的。 看这个厚度还有材质，挺贵的。 对啊，所有拍摄的服装，然后包括拍摄的费用，包括所有的这个设计师的费用和工厂队的所有材料的费用，这些都是 自己出钱做的，对， 做的是很精致的。好，我们聊了这么多，你还是要唱歌的啊？ 我们不是多聊一下就不用唱？ 谁说我们是九七四台不秀？好不 好？好， 你要唱什么歌？ 我唱个甜一点的吧，快乐一点，好吧？ 好，对，我们气氛嗨起来。 唱一个自己写的歌，名字叫做《小甜蜜》。外面的天空下起小雨，你说过要陪着我等到晴空万里，有时的心情总是烦人，何必要争吵，习惯面带微笑，是你让我放下太多坏脾气，我也不再感觉无奈，带着你离开，看着你快，让我带着你走，逃离这宇宙，给你唯一的温柔，外面坏人太多，要抱着我再陪我到白头，我牵着你走，风吹的自由，爱着彼此没有理由，躺在我胸口，灵魂被偷走，让我轻轻地你唱I love you， 你是我一生中最爱的那一个，要带你走进我的生活。I love you， 想冲进你的怀里，让你抱紧我，然后再轻轻给你一吻，握紧彼此的手，一起到永久。I love you。你是我一生中最爱的那一个，要带你走进我的生活。I love you， 想冲进你的怀里，让你抱紧我，然后再轻轻给你一吻，握紧彼此的手，一起到永久。 好听，这是现场弹唱的这一首《小甜蜜》。你在说这首歌曲是一个快乐甜蜜的歌曲之后，然后就唱了这首歌。 对， 前面听起来觉得，哎，好像也没有甜蜜到哪里去。 因为其实这首歌是发过的，然后这首歌是比较快乐一点的。 嗯， 但是我弹吉他唱就会就是 对。 写的那个第一个感受就会出来，就是我写这首歌的时候的感受。 写它的时候是。就是刚才这样的一个感觉。 写他的时候是之前那个一段居家隔离的一个状态， 嗯， 然后在家里写的，然后 所以他并不像歌名所传递或看到的那样的一个傻白甜的一个状态， 其实是想表达甜蜜的东西出来，但是当时那 有当时那个状态在这里面， 嗯， 然后当时就是居家隔离，然后不能出来，然后也不能跟就是女朋友见面，所以就写了一首想要向往的生活，对， 嗯， 向往的就是开心的甜蜜的生活，然后就写了这首歌。 然后你就发给他听了吗？ demo 版肯定得给当事人。 我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我在跟他视频聊天， 聊着聊着，然后你就现唱的这首歌。 对， 所以他是即兴出来的一首歌曲。 开头的那个外面的天空下起小雨，你说过要陪着我等待晴空万里，就是当时即兴的一段，因为当时那个我坐在窗户前边，然后抱着吉他，然后外边下着小雨，然后我又出不去，我就说外面的天空下起小雨，你说过要陪着我等待晴空万里，类似这样的。 妈呀， 这是一个情感， 和唱作人谈恋爱都这么甜蜜 但 肉麻的吗？ 没也没有，就是我的音乐可能更多的都是吵架之后写的 啊， 就包括我送给你的这篇2:22 AM， 为什么要写名叫2:22 AM 呢？是因为凌晨2:22，我想说的就是首先 作为一个创作人来说，可能会在深夜是我们灵感最强的时候。 嗯， 然后再一个就是二号是我比赛时候的号码，22号也是我比赛时的号码。 哦，所以算你的幸运数字， 算我的幸运数字。然后当年比赛是22岁， 哦， 离开了家参加了比赛。然后最重要的是我女朋友的生日是2月22号。 妈呀，她今天是不是在看我们节目 啊？ 她今天是不是在看我们节目？无时无刻不在示爱。 我不知道，因为我刚给她发微信，她没回我。真的，她发微信，我说你 看 得到直播吗？她没有理我，她可能在看。然后。我想说的就是这张2020AM 就是我所有的那个吵架的过程写成的一张片。 哦，所以你写这样的甜蜜的歌反而是很少的。 我这是我第一首写了甜蜜的开心快乐的歌曲。 小甜蜜 梁晨比较了解我，我写的都是 伤感， 伤感的，对，莫名其妙的伤感，对。 但是三瓣木的歌也很伤感啊。 是是，所以我们俩 伤感相投。 对，就是让你写个开心的歌就感觉 比较困难， 很困难，然后我们也会不舒服，就是 就你们向往那种伤感的虐恋。 对啊，我们写那种难受的歌就会，哦，太舒服了， 这地方太厉害了，哇，这段怎么写的这么好，也写到一个开心快乐的歌就 写不出来， 好想吐啊。 太恶心了，真的，我写的太恶心了，就会这样。 可能我们俩就是真的是这几年啊，能听 有多苦呢。刚才我们在开播之前，然后三瓣木即兴哼唱了一首歌曲，让我都觉得，哦，这么苦的吗？很久没有听到这首了。 对对 对, 对 你再给我们即兴哼几句好不好？ 他回我了，他说再看再看，哈哈哈。 好，他再给你示爱啊。好 啊， 你知道我说是哪首吧？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能哒哒哒哒哒哒，给你我最后的祝福。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我把自己看清楚。 大概是这样。 相爱是奢侈的幸福，可惜你从来不在乎。 副歌，哎，这么经典的歌不唱副歌。 多么痛的领悟， 好高啊，这个。 你曾是我的全部，日夜你挣脱情的枷锁，爱的祝福，日夜追逐，别再为爱受苦。 你这个副歌唱的就是不想让我接进去，我完全超出了我的 key。 我就等着你再接，然后始终不接。 我实在是没办法，心有余而 力不 足。 十二消息我们马上回来。 在办公室，在校园里，在路上，无论何时何地，打开 radio， 戴上耳机， 我们来了。 第24届北京国际音乐节5场5间音乐会，10月10号17点到18点，14号到17号，13点到14点，从古典到现代，从自然到生活。北京国际音乐节联合北京音乐广播音视频直播，欢迎关注。 地板要环保，就选德尔无醛添加地板，德尔地板。 方太洗碗机高能气泡洗，洗净加除菌，就选方太洗碗机。 青春的声音是冬奥赛场上的助威热浪， 我们是冬奥场馆播报员， 赛场解说带您看懂比赛。成绩播报让您热情欢呼。 女子团体追逐项目世界纪录为2分50秒76，全国 四队完整超越，再次回到领跑位置。 最后一圈，加油加油！ 青春的臂膀为冬奥赛场保驾护航， 成绩单我来送， 场馆清洁我来做， 需要翻译来找我， 座位在哪儿请问我， 颁奖仪式看我的。 青春的身影谱写出冬奥赛场的风华正茂，青春正当年，冬奥展风采，一起来吧，年轻人！ 听听 FM 新版上线啦，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10:30，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各位好，我是泽华，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 大家好，我是张阳阳。 大家好，我是三班木。 嗯，前面半个小时呢，我们先讲了音乐当中的苦，然后又唱到了爱情当中的苦。如果你觉得我们前半小时也很苦的话，那真的是错了。我们今天的歌单整个就是很苦，三个男生在聊苦的爱情故事。 也没有了，就很幸福啊，就很快乐啊，我觉得。 苦中作乐， 苦中这么惨吗？我真没有。 哎，其实还好。 就是我们擅长的音乐是苦的，对，只是我们擅长的音乐是苦的。 不是，你应该说是你们非常擅长在生活当中去总结真谛，然后会把这些苦变成乐的一个方式再传递给各位。 对，我觉得 他虽然听起来是苦的，但其实带给我们最终的是一个乐的感觉。 对，我觉得三班木总结的特别好。三班木刚有一句歌词，我觉得最真实的，刚那个不适合你最真实的一句歌词是：好朋友提醒我，我嫌太啰嗦，几瓶啤酒就忘记了忧愁。对， 生活， 我觉得这是几瓶啤酒就忘记了忧愁，是最真实的状态。 妈呀，你们酒量这么差吗？几瓶啤酒就可以忘记吗？ 我反正不喝了，他喝。 啊、 他的爱好，他的爱好， 酒量不太好。 我的这个音乐是吵架之后了而来的，他的这个是酒后而来。 所以你其实是每一次完了以后，你就会把当时的感受变成音乐幻化出来。然后三半木会更习惯先消化一段时间，然后再去幻化出来。 是 你消化不？ 一个直接一点，一个是要慢一点。 我就是当时吵完就直接就抱着琴去客厅就开始写了。 妈呀，那你要感谢你的女朋友，带给你太多的音乐灵感。 对啊，她会经常跟我说，是不是最近没有吵架，有点没有灵感？ 嗯，好，你的示爱到此结束。 啊、好，对不起，打扰了。嗯， 我会憋着，我会憋着，憋着很难过，但是。就是 你是要到最难过的时候去写，还是过了难过的时候再去写？ 就是最难过的时候，我会构建出那个场景、 嗯， 就是一个人在梦里啊，或者怎么样。我歌词里面好多这样的，就是一个人在梦里啊，我在等你啊，然后跌跌撞撞啊，在一个十字路口，一把年纪的爱情就这样嘛。就是苦过一段时间之后啊，然后把这个梦境给记住，然后再写。写的时候就弹着琴，先铺一个那个背景， 嗯， 然后就开始啊，我第一句我要怎么写才能够更伤感，让人听出来我就是很伤感的。 所以你在写的那个当下，其实已经是相对来说放下一些了，不是在最痛的时候 了。啊、对、嗯，最痛的时候，我估计我就是很忘记忧愁了。 那你最痛的时候写出来会是什么样的？摇滚吗？还是？ 哎呦，我也好奇。 这个其实我还没有。 那你跟我说一下，你现在这个歌单里，就是今天的歌单里最痛的是哪一个？相对来说最痛的， 相对来说 是每一首都痛。 啊、不，一定要最痛。 相对来说，可能就是这首不适合 踩吗？不是踩啊， 不适合就刚才第一首我们分享的 啊， 好， 是那一首。 那第二呢？ 第二可能就是 对 一把年纪的爱情。 一把年纪的爱情 啊，我觉得一把年纪的爱情真的是好歌。我跟他认识的时候，他跟我听这个一把年纪的爱情，我就说这个歌真的要发、哦。这个歌 你跟他认识的时候就有这首歌了吗？ 我跟他认识的时候就已经有这首歌了， 对 吧？ 对。 然后一直憋了这么久吗？ 然后那个认识的时候，那个不适合已经发了， 对， 他已经把不适合发了。然后我就跟他说，为什么这首歌不给我来发？我觉得这首歌太适合我了。 你说不适合吗？ 对啊， 啊， 然后我觉得啊，这首歌好好听。我觉得我说不适合是你这个人生中可能写过最好听的歌了。然后到一把年纪爱情的时候，一把年纪爱情才是这个人生中最好听的歌。对， 你很适合给好朋友打 call， 真的 啊。对，然后那个一把年纪爱情就是给我听了以后，当时还没发 啊， 我说这个歌我们可以一块发。 你就主动邀约一起了。 对，然后我们就把它列在他的计划当中，到最后我们就一起发了这首歌。 接下来我们就一把年纪的爱情好不好？ 直接唱吗？ 啊， 好的。 歌词有没有？ 这首歌是弹唱还是？ 伴奏的。对，有伴奏的话，它是已经设计好了，每一个地方就会听上去会更好。 好，他们找歌词的过程当中，哎，你要说什么？ 我说没事，反正 live 嘛，也出错才是现场嘛。 对呀， 啊， 那才是真实啊。 那你一个人来吧。 我发你了，发你了。 啊，你发我还歌词都是。啊，来吧。 你看我们的 live 这个过程当中都有。提示大家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互动。然后我们今天还是可以点歌的啊，大家可以把想听到的歌的歌名发送上来，会唱的话唱几句给各位。一把年纪的爱情， 起了我还要求什么，追过的梦至少没有过遗憾。 Sorry， 所以是那个原唱手，刚才 我们贴片了一下， 我说我唱怎么这么好听啊。 你贴的也太准了。 我贴的是不是很准？ 挺准挺准。 情经历不多的人们，希望在等待后沉默，我在等你的路上跌跌撞撞，来来回回几平方的丁字口，一直抽泣直到从梦中醒来，眼泪却没掉下来。如果一把年纪的爱情还没有青春的界限，多想追回从前的自己，是多无辜多傻。如果一把年纪的爱情还没有青春的界限，珍珠换来褪色的冷漠，很冷酷，隔指尖。记得我还要求什么，追过的梦至少没有过遗憾，现在爱情经历不多的人们，希望在等待后沉默，我在等你的路上跌跌撞撞，来来回回几平方的丁字口，一直抽泣直到从梦中醒来，眼泪却没掉下来。如果一把年纪的爱情还没有青春的界限，多想追回从前的自己，是多无辜多傻。如果一把年纪的爱情还没有青春的界限，成熟换来对爱的冷漠，很冷酷，过指尖。 一把年纪的爱情，还没有青春的界限，多想追回从前的自己，是多无辜多傻。如果一把年纪的爱情还没有青春的界限，伸手换来对爱的冷漠，很冷酷够直接。 这是在直播间当中现场带来的《一把年纪的爱情》，原唱就是张洋洋和三瓣木啊。刚才我们也是在直播间当中重新带来了这首歌曲，今年二月份发的一首新歌，点子很好哎。这是你自己的真心话吗？ 对对对，这个写出来之后，我还怕就是很多人会觉得我的歌词不够那么押韵，然后不够那么深刻，但是其实我的内心我自己感受到的可能自己比较觉得就是好的，你知道吗？ 我先问一下，当时是怎么想出这样的一个概念的？ 从这个歌词开始吧。这个歌 是先有的某一句是吧？ 没有没有，我是就是悲伤的一个状态。 嗯， 因为我其实写歌喜欢就是词曲同时，对，词曲同时，我当下弹一个和声，一个和弦下去之后，然后就是反复嘛，反复之后就找到那个感觉，然后现在自己是一个在梦里，然后就幻想着自己如果年纪特别大了之后对爱情怎么看，然后我就开始想如果一把年纪的爱情会怎么样，然后我就开始第一句然后就大概整首歌也是同样一个状态，就是我会先想歌词，我会先想我在梦里面或者是设想的那个环境我在干什么，然后我就再去配上我的旋律，一句一句的去琢磨，这样。 这个点子我觉得很好哎，你怎么界定一把年纪？ 对对对，这个就其实就是歌词的这个意思嘛，其实每个人的看法不太一样。 对 对，每个人的看法不一样。 不是，你对一把年纪的概念是什么？多大呀？ 有些人十八岁的时候，25岁就是一把年纪了。 对，其实啊，这个就是在于每个人的内心。你20岁的时候，你觉得你谈过几场恋爱之后，你觉得哎呦已经心力憔悴了，然后觉得自己受过好多伤，吃过好多苦，然后就觉得哎自己已经是一把年纪的爱情啊，后面的爱情我都会怎么样？然后30岁也是一样，40岁也是一样，所以这个没有一个。 你自己在写的时候呢？ 其实就是我当时的一个状态。 我想知道，就是这是在你几岁的时候写的？ 这个是我在，我看啊，那个是哪年？20多岁吧，二十四， 四五 啊， 二十四五， 二十四五。然后你说你那个时候就已经有这样的感受了， 哇， 一把年纪的爱情，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因为它很适合写老歌这种感觉的， 对对对， 就是我们会有很多相同的地方，但是关于音乐也会有很多有一些差异的。我可能会偏向就是类似 R&B 多一点 啊，你节奏感会强一些， 它就会更适合老歌的这个， 他驾驭老灵魂，没有违和感。 对， 你说你24、5岁写，我以为34、5岁的时候写出这首歌曲， 就是一把年纪的爱情。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感觉就是在我心里，如果拿一个歌跟他相比、相提并论的话，我会觉得是类似什么，就是香港老歌，就是类似邱意浓啊这样的，你懂吗？ 妈呀，给这么高的评价、 就是、对，给到我的第一个感受就是这样的。 嗯，然后你当时听完。是连词带曲都有的是吧？ 给到我的时候都已经很完整了，就 跟我们现在听到差不多了。 当然没有现在这个 这么精致， 编曲这么好， 对， 就没这么精致，但是已经很好了。 一下就抓到你， 对， 你当时就说我要跟你合唱。 你当时并没想跟他合唱吧？ 没，当时我才写出来、 啊、 这首歌，其实我当时我给他听的时候才写出来。 你自己应该也会很喜欢这首歌。 当时因为我在写完之后啊，我有一个特点，就是写完之后啊，然后就整体就是自己就已经麻木了，我听不出来什么感觉。然后我当时想给他听，然后因为我不知道他对于这种歌怎么看嘛， 专业的耳朵听听看。 对对对，然后我就先给他听，然后当时他没有说什么，听完之后，然后他给他弟弟听，然后说哎，这个你听这个歌，然后我那个时候我才开始觉得哦。他可能喜欢这首歌，然后我自己其实他是第一个听， 嗯 啊，然后我自己心里面也是挺开心的。 但是他提出邀约跟你合唱的时候，你没有不舍吗？ 没有，这个东西就是好东西吧？ 把你的面具撕下来， 要 把你 没有不舍吗？ 没有不舍， 肯定不舍得要命了，都不舍得要命了， 啊对啊。 你当时应该给我听一下不适合，就是我说要一起唱的时候你把不适合发给我，我就懂了。你把这首歌发给我，歌名也写不适合，我就觉得啊不适合，好的。 但这首歌曲真的是，如果各位对于情歌很有需求的话，这首歌我觉得很重，很到位。一把年纪的爱情，它不光是一把年纪这样的一个词，它探讨的是对于爱情的一个看法。然后特别是我觉得很打动我的是这几句歌词哈。如果一把年纪的爱情还没有青春的界限，成熟换来对爱的冷漠，很冷酷，够直接。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大城市当中的上班族，好像越来越少的时间去谈恋爱，久了以后你会发现自己对于爱情的需求度有的时候没有那么高。 真的吗？ 对， 其实我当时写的时候也考虑到了、 嗯、 就是我也灵魂就飞到这种就是很多人这个身上去体验啊，就幻想他们真的经历过像上班啊、 嗯、 然后很多时间，一是没有时间去谈恋爱，二是就是真的他们想了很多， 他们想要恋爱，想要人爱，但是没有时间去谈恋爱。 对对对 啊， 会觉得那是一个过程，又不想经历那样的一个此起彼伏的像坐过山车一样的过程。 对， 然后包括在一起上班或者在异地啊或者怎么样的都是很难过的，所以好多就体验到这种之后，我就写出了这种 二十四五岁的三瓣木体验到这些以后，就写出了这样的一首歌曲。 真的给到我的感觉就是这个歌得有50岁才能写出来，你知道吗、 嗯、 就是这种感觉是你是怎么研究出来的呢？想知道。 就是当时也是，就我爱听老歌，我比较喜欢听经典的。就 刚才听到了领悟， 嗯，就是新的一些歌，其实我还是比较少听，因为我觉得在我的审美那个来说啊，就是最早的周杰伦啊，港台那一帮的，给我的印象太深刻， 嗯、 然后他们的旋律的走向那个感觉是我能够体会到的。就是包括有一些如果是新歌它那个旋律线不一样，它出来这个味道我就不是太懂， 嗯， 它里面的含义、嗯、 所以你老灵魂的表达是因为你真的是喜欢那种老灵魂的方式的。 对， 嗯，好，一把年纪的爱情，如果你需要这样的一个陪伴的话，这首歌曲可以列入到你的清单当中。接下来我们来哪首歌曲嘞？ 我来吧。 嗯 OK， 他来了一把年纪的爱情，我觉得你要不要来什么样的爱情？ 比伤心更伤心的东西。什么样的爱情？ 什么样的爱情吗？ 你说比这首歌还要伤心吗？我们听听看，因为吉他弹唱可能会真的是更。 什么样的爱情啊？来了。 脑海中的你，思念中的谜，就像一场下不停的大雨，走走又停停，淋湿了的回忆，恍然之间心洒落了一地，曾经欢笑中哭泣，曾经委屈后叹息，仿佛你一点一滴都存在我的生命。是什么样的爱情让我们始终割舍不去， 在矛盾的世界里，心痛却不愿抗拒。是什么样的爱情，让我们爱恨中别离？有时常想起回忆里那些曾经。有些人越想躲避，偏偏越是会出现；有些事不是过去就能轻易改变；有些梦时过境迁，却没有如烟。哦，也许命运总习惯磕磕绊绊的绕圈，为何我们总爱不经意的怀念？说不清谁对谁亏欠。是什么样的爱情，始终都割舍不去？在矛盾的世界里，心痛却不愿抗拒。是什么样的爱情，让我们爱恨中别离？也遗憾不已，最后没能在一起。也遗憾不已，最后没能在一起。 救命，吉他唱情歌就真的是很要命的一件事情。 还好吧，没哭吧？还好吧，状态还好吗？ 嗯，哭的已经不行了。 感受到了，感受到了。 对，一把年纪爱情之后，接着是什么样的爱情？就觉得这个爱情真的是好辛苦的一件事情。反正从你的世界当中不是哈， 我很快乐 啊、 就是， 看出来了。 因为我是觉得我是适合唱情歌，而不是说就是我真的就那么苦。我就是会觉得自己就是音乐和生活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我在生活中表达的更多是快乐的东西，然后把不开心的放在音乐里吧。 为什么会觉得自己适合唱情歌？ 因为尝试过很多嘛，就跟。 各种曲风驾驭完以后，觉得还有情歌自己会。 对，也尝试过说唱呀、funk 啊，然后也尝试过很多不一样的风格。可能我觉得最适合的应该就是情歌和 R&B 会比较适合。我觉得就安静一点，然后需要一些律动的东西，就来点小感觉就可以。 这是你的嗓音的天赋决定的，还是你的表达？ 我觉得可能是我的表达多一点。 但是如果你的爱情一向是比较平顺并且快乐的话，你在唱这些苦情歌的时候你是怎么带入的呢？ 我会有想要给到大家画面感， 所以那时刻你就是演员的一个角色。 你是说在台上唱歌的时候吗？ 不是，就你在唱这种苦情歌，你其实你在表演嘛，你在营造出那样的一个角色和梦境。 我觉得可能会是我生活中不会出现的一个我。 但你会向往那个你吗？ 就是在台上或者唱歌时候的我吗？ 不是啊，就是这种苦的那种路数的你。 我只觉得它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但是我觉得生活不要这样，就是这么苦。 嗯， 就生活要快乐，要积极向上。 是三半木呢？你是生活当中跟你的作品当中 是 一个人，还是不一个人？ 是一样的， 你是一样 的，是一样的，对对对， 他跟我是一样的。 其实生活当中当然要开心为好了。然后开心，然后 肯定开心快乐第一位嘛， 对 吧？ 对 对 对，然后把这种情绪上的这种东西啊，体会到，让希望就是更多人听到他有一个感同身受， 是， 我们就比较开心了。 但你在创作当中也是习惯性的从这样所谓的苦，其实就是更多的一个思考的角度。 对， 嗯， 对，就思考，其他的好像也没有什么。 我们在一把年纪的爱情和什么样的爱情之后，接下来该接什么样的歌曲？ 然后就其实就是开始把那个， 哎，我能不能问一下，你刚才说你很喜欢老情歌， 嗯， 除了领悟这样老情歌，你还喜欢什么老情歌？ 其实还挺多的，但是， 比如说你随便， 对啊，如果他会弹的话，正好还可以弹嘛。 轻轻落在我掌心。 好了，我不会。 但你可以让人唱吧。 慢慢的听雪落下的声音，闭着眼睛幻想它不会停。你没办法靠近，绝不是太薄情， 只是贪恋窗外好风景 啊，就是大概这样的。然后还有很多就是、就是、 我要跟路虎告状， 这是老歌呀、啊？怎么叫老歌呢？我刚才不《延禧攻略》吗？不是虎子哥的歌吗？ 对呀、啊， 老我很喜欢老歌的。 其实我听这个歌的感觉、啊 你是不是说路虎了、 啊、没有其实我听这个歌的感觉啊，其实就是偏向于就是跟我觉得就一把年纪爱情其实是挺像的，就是这我在我看作曲来看的话，我觉得 它的旋律走向的表达、 对它的表达还是那样、你看不像是最新这一些歌的那个表达方式。 你知道他说的老歌概念是什么？就是类似今夜和吹着风， 对， 想起你好温柔， 我也听啊，你都听啊。 日子分外的轻松，就这种 啊。 哎，你们要唱就唱完好吗？那么老丁就唱两句， 还要唱完吗？我们都喜欢就唱两句，意思一下就可以了。 唱两句至少是一 段，这样可以在短暂的时间里唱到更多的歌曲。 其实我突然问一下之后就忘了。其实我听很多，但是我对 老歌的喜欢可能会停留在类似。那个， 因为在一千年以后， 啊，这算是老歌 了。世界早已没有我 啊，对， 就这种，我们会共同喜欢的，就是 对， 这个时代的老歌多一点， 嗯， 因为这个时代的我就是我们小时候听到的歌曲，但是我刚开始听到的歌曲，可能会因为我的家乡比较远一点，然后流行歌曲传进来的可能会比较。 慢一点 ，所以我能听到的最早的流行歌曲应该是，就是 确认过眼神。 我、没有，这都是那个、 哦、 新的了。我能听到最早的， 对啊， 我最早听的流行歌曲是什么？你知道吗？ 总有一句假的信仰，在他生命里，仿佛带点唏嘘。 这是我最早听到的。 哎，你的广东话还可以哎！ 我瞎唱的，我不知道，就是跟着 味道是对的。 我们当时叫 VCD， 我是跟着那个 Beyond 的那个 VCD 看着那个字跟着唱的，就是学习。 当时还是演唱会的那些画面， 对，是演唱会的。然后这是我刚开始听到的流行歌曲，然后到之后听到的就是什么。 我要你陪着我，看着那海龟水中游。慢慢地趴在沙滩上，数着浪花一朵朵。你不要害怕，你不会寂寞，我会一直陪在你的左右，让你乐悠悠。 这是我之后听到的流行歌曲，然后到可能到我小学三年级之后，我才开始真正的接触到类似 刚才 大家都听的流行歌曲，类似。 周杰伦啊，孙燕姿啊，林俊杰、啊。 这是我三年级之后啊， 嗯， 我可能会最多的听的是林俊杰，但那个时候可能流行的是什么？ 神经挽住了你的嘴，却无能听见你的流泪。 就类似这样的了，就阿杜、林俊杰、周杰伦这样。 对， 我觉得我们应该没什么差吧？ 没有， 我们喜欢的这个， 对， 我觉得有差。你刚才都是在迟疑。你最开始听到的流行歌曲是哪一首？ 最开始其实是， 如果它是 Beyond 的话， 那个 是 那个。 I believe， 我等待着你等候。I believe， 我等待着的等吗？ 太经典了 ，I believe。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继续精彩内容。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我是一名调香师。我爱北京，在我心中，北京是一款混合了檀香、花果香多种香型的香水，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有内涵，有温度，余音绕梁，韵味悠长。 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就是喜欢听啊。FM 974，音乐感动心。FM 974，就是喜欢听啊。FM 974，音乐感动心。 寂寞的夜晚需要些陪伴，打开了 radio 当作晚餐，无线电波里音乐好精彩，一扫我无趣日常的暗淡，耳朵里流动着即兴的花彩， DJ 策划说这是真正的 life，睡前的时间被音乐安排，宅家也不忘踩着 party 的节拍。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九七四 live show， DJ 总会陪你我中 华。 FM 九七四， 北京音乐广播， 九七四 live show。 夜已深，转眼来到了11:01，这里依旧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各位好，我是泽华，我们今天请到了两位唱作人来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此刻我们所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苏妙玲演唱的 I Was Blue。 这首歌曲的什么身份是你来着？ 什么 什么身份是你？是你是编曲还是？ 哦，对，我是制作人，然后加上编曲。嗯，哦，我跟朋友一起合编的，他编弦乐，我编钢琴。嗯，然后词曲也是我， 所以 词也是也跟朋友合作了。 Who are you？ 对对对， 你是谁？再给大家打个招呼。 不好意思，我是三瓣木，大家好。 之前可能最我们前面讲到是以幕后的身份跟大家见面的为主，嗯，然后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幕前的？ 18年吧，18年下旬的时候，就是我跟朋友，现在的好朋友也是我公司的老板，然后一起就说，哎，你要不要试一下自己唱歌自己发，啊，就这样开始的。18年、19年，然后。已经2年3年了吧， 挺快的哈，时间。 对对对，一晃就过。 这三年会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吗？ 会觉得太快了，会觉得自己没有那么努力吧，就觉得出的这些歌就明明可以有更多的，但就觉得自己不是特别的努力。 这个真的是挺奇怪的一点，好像在幕后的时候你渴望想去做幕前的时候的那个状态，跟你真的做幕前了以后心路是不一样的。 对，这个东西就是很难说很难说，这就是得问洋洋。 什么问题？ 为什么问洋洋？对， 就是前台做那个前台跟那个幕后啊，就是心态啊跟很多很多境遇啊什么都不一样 啊。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会有共通性的，就是比如说你做幕后有人喜欢你的歌，说你的歌指认你。 不，我刚才那个点是说， 这个，是 你原本在做幕后，但是你还渴望做台前 啊， 那个对于台前的渴望值跟你真正的做了台前之后感受又不一样了。 嗯，是的，就是其实我还更倒是很喜欢台前是什么呢，因为我想唱我自己的歌。 嗯， 我想大家听，就是说，哎，三瓣木这个 就 I was blue 不要给苏妙玲唱，我要自己唱，是三瓣木的歌。 就是，当然我也要就是学习一下我的偶像周杰伦，然后林俊杰，就是写了一些好歌啊，他会跟别人合作，然后 也是给别人唱以后，然后再拿回来自己更喜欢，我再来一个自己版本。 这倒是也是可以啊。对 对呀，啊，是有啊。 啊，怎么突然间停在这里？ 我突然离场了，我在听你们聊啊，就是我在享受你们这个听你们聊的这个过程，我觉得挺好的。 嗯， 所以其实从你的点而言的话，你当时是更多的是希望，其实在幕后的那个时候的三瓣木，更希望的是以后的歌曲是自己来唱。 对，就是自己，因为我写歌有，其实现在听到的还是比较正常一点的，就是我有写那种非常不正常的歌类型的歌， 比如说你哼两句。来嘛，来嘛！你不 对呀、啊，你这样说我们， 我展现自己 有多不正常。 我们可以聊一聊，就是 demo 啊什么的， 对呀、 啊，没问题啊，我也可以随便唱给大家听的。 夜里十一点也到了该不正常的时候了。 来嘛，不正常的，来，你说你的前男友，这种是我觉得最不正常的你了。我都挺正常的吧？我的 demo 目前 都 是挺正常的。 我的 demo 都是，我的 demo 都是类似这样的嘛，都是。 看靠着你脸庞，跟窗外的大雨一模一样。思念是一碗汤，闭上眼睛看它自我疗伤。 对啊，我的 demo 就是 这 样，这 是很正常啊， 正 常，这就你的歌。 我不会写太怪的歌。 好，那某人说自己不正常，我们今天看有多不正常。怎么样？你还是有压力，偶像包袱是不是？ 不要有，我都在这里。 没有，我想一下那个，但是没有伴奏就这么唱的话，他得要一个编曲的一个配合 啊。你说的是类似说唱的那些是吧？ 对 啊，必须要有那个 beat。 对， 那你不然拿手机放着？ 拿手机可以吗？ 可以啊，拿手机放着对着话筒就好了。 我的 demo 好像就没有开心快乐的 demo。 你刚才那个确实是很苦。 对，我所有的都是这样的。那要不然就是 夜多曲折，痛多深刻，回忆也许是假的，孩子哭了，泪也掉着，因为你也走了。 好惨啊，是不是？ 嗯，也很适合十一点。 为你哭不是我的风格，因为我的起码还是一个男人，变得卑微越不是你想要的，喝上几杯把烦恼全忘了。 还要继续吗？ 你 还没好呀，给你拖时间，拖这么长时间。 我一次一次忍受你的嚣张，就害怕会让你受伤，回忆都变得滚烫。 我发你那个叫什么来着？那首， 你发我那个 啊？ 你说你的前男友 啊？对， 我可以给你放。 对， 你自己都放不出来，我给你放。 因为我手机上面有。我手机上面有很多的那个 demo， 有好多 demo， 好多 梁晨 不好找， 你们可以听一下梁晨的 demo， 这样放能听到吗？ 来，我们听听看。 你说你的前男友身高一米八六，比我体贴温柔，但身材发拉链。你说你的前男友红包88,800。 这就是他所谓的那个， 就特别特别， 我很喜欢这个不正常的这一面 了，我超喜欢。 对， 是不是有点感觉 眼前一亮的那个感觉？ 就是这种的， 对，波斯的一下感觉。 对， 其实有好多这种很奇怪的这种啊，就是我不敢给朋友，不用朋友听， 只有跟我分享是吧？ 对。只敢给他听，因为他知道我就是很多不正常的。 你这么羞涩的一个人吗？ 他太羞涩了，他 真 的太羞涩了。 其实还好。 所以这些东西你也以后不打算拿出来编成一首歌曲给大家听是吗？ 我本来是想的，但是可能怕别人不太会接受吧。 你是觉得现在自己？歌曲还不足以到可以任性的去做。 对，我就希望我先做一些就是 自己内心好的歌，然后有了一定的就是基础之后，然后大家认可我， 先知道三瓣木， 对，先知道我，然后觉得哎，三瓣木有一些歌还不错的，他就是他技术在的，但是他搞这个东西其实为了好玩， 嗯 啊，就不能说是玩，先做这些，做好了之后啊，那三瓣木就写这种歌的，然后 有可能是这个路上大家记住的呀， 对 对, 对， 然后以后一改风格变成这样的也是挺独特 的，我觉得这个真的好，这个真的好， 对啊， 你听到歌词吗？ 没听太听 歌词，太好了，真的。你说你的前男友身高一米八六， 人家都唱，你不能来两句吗？用这种 来来 啊，你说你的前男友。身高一米八六，比我体贴温柔，单手开法拉利， 单手开法拉利， 就一定要很不像自己好好唱歌那个状态才可以。嗯， 你这个就像那个在抖音上听到那个翻唱莫吉托的那个感觉。 对对对，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 多 那个， 对对对，那个。 他在腔调当中又加了那样的一个抑郁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就好玩嘛。 啊， 我也其实做了好多这样的。 还有什么样的吗？ 其实 反正都是第一时间发给我听的。 对对对， 每次都是。 你不然的话，你就再找一找。 发这首的时候，我是在那个发这首的时候，我是在开车，然后他给到我，我当时点开听到，我都惊着了。 很适合开车， 太好了，这首歌太炸了，燃了直接。 哎， 哦，还有个这样的风格的。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的。 你长得好看，脾气也很大，谈什么恋爱不如回家搬砖，我是你的就要出口， 好听， 谢谢。 我喜欢这种节奏感强一些的，而且我觉得你适当的可以在你的作品当中加一点有这种节奏感的东西。 是是是，因为下一张专辑的话，就是会考虑多一点的，就看到时候怎么发行吧。这个， 我以为你要说就看到时候预算是多少。 对， 他不好意思说， 这个我突然 半天 憋回去 了。这个、预算， 你说出了他的心里话 啊！你真的想说这个吗？ 哎，接下来我们把这两面的去掉以后，那就还回归到现在的三瓣木的话，你要再跟大家分享什么样的歌曲？ 就是把不开心的唱成开心的 哦。 这首歌叫《彩》， 彩， 对对对。嗯， 来，我们的视频直播方式，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看到以下这首彩。 看开，不敢表态，害怕再次无奈，曾经的勇敢被打败，不在乎我的身材，让你畅游自在，心中的炽热与未来，想要爱你不在，我自己也不想太依赖，这冷风吹得让我傻傻的迷眼，爱它不会更精彩，只会让你更难开，爱它不会变大大，就想把心放到地板上踩，爱它不会更精彩，只会让你更难看，爱它就会变孤单，不想看不想爱，谁想看谁就去爱。 奇怪，什么感慨，并没有多牵挂，是寂寞无聊的徘徊。不在乎世界好坏，还在自我渲染，用一个真心去交代。想要爱你不在，我自己也不想太依赖，这冷风吹得让我洒洒的迷眼，爱它不会更精彩，只会让你更难看，爱它不会变大胆，就像把心放在地板上踩，爱它不会更精彩，只会让你更难看，爱它就会变孤单，不想看不想爱，心想开心就去爱。它不会更精彩，只会让你更难看，爱它不会变大胆，就像把心放在地板上踩，爱它不会更精彩，只会让你更难看，爱它就会变孤单，不想看不想爱，想想感受继续爱。 这是三瓣木现场演唱的《踩》，就是踩的一脚的踩，也是一首情歌。 对对对，因为这个动词啊，当时就是我们在发歌的时候会说，你怎么会用动词踩作为这个歌词？因为我觉得，因为我喜欢那种就是内心就别不太想跟别人一样，就是 有的时候大家踩会是理睬的踩那个词， 对 对 对， 他专门想要踩你一脚的那个踩， 对对对，就是这个，就是可能我比较顽皮的一些想法吧。 然后发现这首歌曲是你其他歌曲当中它少数的是押韵的歌了， 对对对对对， 这个歌词是押韵的， 对对对，这个歌词当时我想的还不错，就是状态比较好，然后就找了一下那个感觉，然后再加上因为大家都跟我说你要把那个歌词给写押韵啊，你怎么写歌都老不押韵啊， 押韵的好处就是易于传唱嘛， 对对对，然后后面我就把自己的这个歌然后就改了一下，然后就出来了这样。 嗯， 对， 你喜欢那个哒哒哒哒哒哒那段？ 对对对，这首歌我听到的时候是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是，应该是2020年吧。 嗯， 我在拍戏的时候， 嗯， 对，我在张家界拍戏的时候，然后剧组的时候发来听到这首歌，然后就印象很深。 也是他迄今为止唯一一首有速度感、律动感的一首歌曲，我们现在听到的。 对，其实我们也有那个。我们也有预备要发那个有一首律动感强一点的歌， 对，后面会有啊。 对，我们后面有， 嗯， 我们还有一首合作的歌曲。对， 其实我是想要更多元化，因为我其实喜欢的歌挺多的，类型挺多的，英文的，什么印度的，异域的。异域风情的我都有听。 你刚才那段展示出了你的印度的那个味道。 可以的可以的，就是那个吹着笛子耍蛇的那种。 其实我也是非常喜欢周董的，非常喜欢，然后 蛇舞的那种， 对，然后 迷迭香， 然后他最早，然后我本来是想下一张专辑发一首就是 致敬周杰伦的歌那种、哦、就是其实很像、嗯、很多人听他说你这个哎不就模仿就是就是 复制粘贴的意思 啊、对，但是其实他不一样，他就是同样的感觉，但是呢他出来的那个音符啊什么的，它其实是不一样的。 嗯， 好、啊，我现在大概放一下。 哇，那我们听听看哈。 稍等。 然后回到这首歌曲，它虽然也是情歌，但是跟我们前面讲到的爱情的点不一样了。这首歌曲当中的爱情的点，更是一个谁先更爱对方的一个表达。就像之前大家说的，爱了谁先爱了谁就输了，所以他这个踩可能是因为在爱情当中你先爱了，然后你就被踩了一脚的那样的一个 踩 被动的所谓的感觉， 就是被碾压了。对，踩的意思可以这样理解吗？ 对对对对， 被碾压了。 对， 更精彩。这首歌如果在 live house 就现场的那种有观众的情况下，应该会很嗨。 嗯， 编曲也是这样。 哦，大概是这样的，有两种感觉啊。这个、 致敬周杰伦的啊。 啊，这个就很像早期。 是。 缺点有很多，但不包括我和你很认真。有的是时候，我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大概是这样的。 哎，你很有种哎，你真的 可以了。 是吧， 你真的很有种，你这样发出来的话，那争一声真的会此起彼伏、哎、 对对对对对。其实我是很喜欢周董的嘛，然后因为他的其实作曲一些经典的歌真的其实很难模仿，很难去找到他那个点。我其实想， 但你刚那个味道太对了。 我其实也是研究了很久，他的歌真的就是要对那个味道才可以、 哎、 要不然就差一丢丢的他还是不像。 所以你真的会拿一整张专辑大概掰到十首歌？ 没有没有没有，这样的感觉的发个两三个吧就可以了。 两三个？ 对对对。 什么时候可以听到呢？ 估计得明年中旬或者下旬吧，有快一点的话。 好，我们到时候看一看你到底是被大家觉得夸到天上，还是被骂到这个底下。 对对对，这是 很需要勇气的一件事。 对对对对， 真的致敬是需要勇气的一件事情。 对对 对, 对, 对, 对，他主要致敬的方式又确实是大家觉得哎太熟悉。 对，也很多人会不理解这种方式。 对、 嗯、对， 他肯定会骂。 对， 就是我其实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他说哎可能是音乐上的裁缝啊或者怎么样的，这些其实就是哎我做就是自己能够表达哎对偶像的一个还就是怎么说呢， 致敬吧， 会有致敬，会有致敬，都会很多歌手都会有致敬、嗯、包括词啊，包括旋律啊，或者类似前奏啊，这样都会致敬。 对对对 对， 会有致敬。 对， 我的歌里也会有致敬 啊。你的歌哪首有？ 我之前有那个习惯就会有这个有一些致敬的意思啊，就是不是那么明显，但是是有的。 那我们听听看哦。 习惯 啊、 嗯、可以啊， 来我们听听看。 现唱 啊，然后大家要听出来在致敬哪一位的话，就把名字打上来哈。 听我现在唱的话，估计 因为你弹唱就不一样了， 听不到致敬的 味道 了， 对 吧？对，就是自己的味道了。灰色天空下起了小雨， 吵架的人眼泪也在滴，多想有人能走进这房门安慰你。习惯是种可怕的东西，别人不曾给你的我给，我不曾给过别人的也给，流着泪不把人给，从开始到结尾，那是你叫我一声宝贝。我已经习惯了你带给我所有的折磨，我已经习惯了别无选择，我已经习惯了你在我身边每个角落，我已经习惯了我们，我已经习惯了你带给我所有的快乐，我已经习惯了低头认错，我已经习惯了你在我生命每个时刻，我已经习惯了我们，我已经习惯了我们。 耶。 这首歌更适合哭，更好哭。 嗯，对，忍住悲伤那种感觉。 这个习惯这个点抓得很好。 有吗？就是你从前奏听到了致敬吗？ 吵架的 致敬在前奏里。 我们再来一次啊。 对，致敬是在前奏里的。 是有稻香的味道是吗？ 其实不是，其实我想要的感觉是晴天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习惯这首歌是2020年的，对， 然后 是2022 RM 这张片的，然后在之后又发了一张电子的 EP， 有三首歌。 嗯，你当时在写这首歌曲就想着拿那前奏作为一个致敬的。 是的，因为 然后你也没跟他沟通过，他包括他想致敬的这事儿也没跟你沟通过。 没有， 那个 致敬的我知道，他那个致敬的我知道，因为这首歌的编曲师是之前合作的哥哥金大洲，然后我们在编的时候我们有聊，因为是我这张片的四首歌都是我自己写的嘛， 嗯， 然后也是最后一张实体，所以对里边的歌我都会自己要求比较多一些。 这么绝啊，最后一张实体。 对， 真的以后不做了？ 以后不做实体了。对，因为实体的市场确实不好，车里也没有 CD 这些东西了现在，对吧，所以只能做线上，基本上都是做线上。 嗯，挺伤感的。 哎，没有没有没有，这做音乐嘛，很快乐的事情。 那从我们角度而言也是啊，包括小的时候买 CD 是一件多么， 买磁带，那个， 磁带后来 CD 都是大家会很珍惜的一件事情。 那个时候都是买磁带，然后从磁带过后是 CD， 对 VCD。 来吧，我们之后再跟大家细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整洁的公筷摆在饭桌上了。 老刘，咱以后骑自行车上班吧，明早胡同口见啊。 小雨，出门遛狗牵好狗绳，别伤到邻居。 首都文明办诚邀您参与微蓝北京专项行动，献出环保微力量，共享文明健康新生活。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听听 FM 新版上线啦，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我已经习惯了你答应给我所有的折磨，我已经习惯了别无选择。 哎，希望大家少一些这样的习惯吧。有的时候是觉得浪漫，有的时候反而不是一件会让你觉得心疼的一件事儿。十一点半，欢迎回来，这依旧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九七四 Live Show。我们今天节目结束还有不到27分钟的时间了，再度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大家好，我是三班木。 大家好，我是张安阳。 你刚那个三班木，现在又新疆味道很重哎。 我是新疆人。 对呀、啊，你也切换了嘞。 我是三班木。 我们加快一下速度哈，接下来继续来分享歌曲。 好， 是三班木时间吗？ 你来吧，你来吧，来三班木时间。 OK， 下面来一首就是最快乐的这张专辑最快乐的歌，叫《我想对你说》。 我想对你说，这个歌名听起来我感觉是不快乐的歌，谁知道是最 快 乐的？乐 是，对， 好快乐的对他说哈。收看方式：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看到。 牵手连手心，和平公园的附近，画面的停留将我们的一切都沉进脑海，在想你是怎样拥有自转引力，我小心翼翼将温度握你手、哦、我只想对你说，只想对你说，你温柔的眼睛掉进我心里，就算世界都与我隔离，我去哪里你都敢很近。说，只想对你说，你温柔的眼睛躺于心心里，就算宇宙都与我为敌，你在我心中是太阳。自转引力，我小心翼翼将温度握你手、哦、我只想对你说，只想对你说，你温柔的眼睛掉进我心里，就算世界都与我隔离，我去哪里你都敢很近。对你说，只想对你说，你温柔的眼睛掉进我心里，就算宇宙都与我为敌，你在我心中是太阳。 这是现场带来的我想对你说，确实是今天听到第二首比较欢快的歌曲，然后它很有偶像剧的一个感觉。 对， 是吧，画面感很强， 偶像剧。 对啊， 陪你去看流星， 怎么样，只有那一部流偶像剧吗？ 我说的偶像剧也好了是吧。 我想对你说，这首轻快，这种轻快的表达你是不是写得起来会很快啊？ 什么写起来很快 啊、 就是这种歌对你来说写起来是不是很简单、 这句话为什么还要翻译一下、 其实我觉得好像速度都差不多，应该都差不多，因为我就是可能感觉来了就是五分钟十分钟就已经出来了 啊，所以你还是会在那个梦境当中去创作， 对对对对对， 无论是什么样的表达方式， 对对对对对， 嗯， 对对对， 梦境中创作真的高级啊，兄弟，我也学习一下，学习一下。 对，那说的既是自己的故事，又不是自己的故事。 梦境中真的得多喝一点，是吧？ 我其实在喝了之后啊，就喝酒之后啊，就反而就是只是忘掉忧愁，但是呢，你要说。创作我还是就是我 啊，你喝完以后是会忘掉忧愁而不是记得忧愁。 对对对，我会忘掉，很难受嘛，然后就过了之后你会把这个伤感再捡起来，哎，就是反正隔天的嘛，隔天之后就可能没有什么伤感了，然后捡起来之后然后就开始写，然后我会到一般到凌晨，就是也不是就怎么说呢，就是我比较困的时候就真的是很困、然后我就不睡，我就开着那个钢琴，然后开着麦克风，然后就弹一段旋律，然后那个时候啊就是其实是脑子最放松的时候，就什么其实都没有想，但是就有一个背景的一个情绪在，就是那个点，然后我就懒懒的坐着，然后就眼睛耷拉着，然后就开始弹一段感觉，然后就哦，那个时候出来的旋律就会跳开理智。然后 所以你的梦境感是真的自己营造出那个梦境感、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学习到了，学习到了。 有的时候可能太困，真的是唱完以后就睡着了。 差不多倒头就睡。 哎，这首歌我会觉得很有那个时代的偶像剧的感觉，就是什么微笑 Pasta 呀，王子变青蛙呀、大概 那个 时候的。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对对对对对， 这首歌要给一个人，类似这种是吧？ 对，特别副歌部分。 想对你说，你温柔的眼睛掉进我心里，就算宇宙都与我背离，你在我心中是太阳。 那就是能听出来，就是我真的喜欢老歌。 哎，还包括那河滨公园四个字一出来。 对对对对，其实这个歌的那个中间部分啊、其实我是学的是像想要像稻香一样的那个感觉，哎，你出来之后就是想到那个金色麦田啊，然后阳光啊那种感觉的， 会有，我觉得有做到、 那就太好了，能够达到自己想要的那个状态，因为这首歌我自己编的嘛。我自己编的时候就会想很多， 希望大家也能感觉到。 对 对 对，我希望大家能够感觉到。 但不一定每个人都能感受得到，因为每个人给到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嘛。但肯定会是美好的，我觉得这样一首歌。 对对对， 给到听众 主要是美好的，哎，大家能看到阳光， 是甜甜的，对 对就行了。 那甜甜的之后呢？ 苦吗？ 苦吗？ 难过，悲伤， 对， 我来吗？ 你来呀。 来， 好。 你要极限的悲伤吗？ 悲伤，哦，根本拦不住。 给我一个理由 忘记。咱们 唱 个这个好吧？这个好吧？哦，根本拦不住，天赋在努力造就的 groove。都说苦，每天环绕在我 room， 但是还是 do 50， you better move。没时间自己休息 ，Give me 钱，然后闹 me， 谁分？好了好了， 不闹了。 很棒啊，这样的感觉。那歌叫什么？独大虎手人的哒哒哒哒哒哒，天的辣子加的其他我不在乎 ，Sky 木蛋菜了，想把我排除 ，Guess who bad to get a fuck for my who？ 别再来秀高级，都是吹 nobody， 你们并不清晰，然后心急的对我定义个 nobody nobody。这是张阳洋版的说唱，你那个新疆味真的是出现的淋漓尽致， 有感觉吗？那个 有， 吃着烤肉是不是？ 对对对。这歌刚刚那歌能听到吗？ 啊，那个歌天上飞啊， 天上飞， 嗯， 好， 对，天上飞。 顽皮老板喝不醉， 每天都在天上飞。 他终于上线了。 好了，不闹不闹了，唱一首我的老歌，我的老歌来自于我的、 okay. 名字叫做《关于青春》。 时间为何会倾斜，倒向青涩的季节，你也听说也曾来过，留下什么不再遗忘的是什么，时间为何会倾斜，躲着记忆里的世界，每次出发每次停下，改变了吗，谁没有梦，谁不是不同，就让我们去飞吧，不害怕，青春是你的家，就让我们去追吧，不停下，勾勒出一幅画，勇敢的画，没如果，重要是你开过，青春就是做最可爱的自我，去飞吧。飞吧，哒哒哒哒哒，去飞吧，带着你回家。就让我们去飞吧，不害怕，青春是你的家，就让我们去追吧。不停下，勾勒出一幅画，勇敢的画，没如果，重要是你开过，青春就是做最可爱的自我。 我喜欢这个弹唱的版本， 可以吧，就是会比较轻松一点感觉，对吧？ 而且他那个青春感会更加的丰富， 我觉得如果有吉他唱这首歌可能就会更加的校园感吧、 嗯、 对我来说可能。 但这个校园感又不是那个当下正处在校园感那个 状态，对，就是曾经有过校园感，对吧？ 对对对对 对, 对，但依然还是在青春当中的这个状态。 对，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之前的这个伴奏版的就会给我的感觉就会停留在那个年纪，但是吉他的感觉就会，虽然你过了那个年纪，但是你还能够感受到那个年纪的青春和这一路走来的青春的效果。对， 青春就是做最可爱的自我，是这首歌曲的最后一句歌词。 对， 你们会觉得青春就是做最可爱的自我吗？ 来吧，问你呢。 不好意思，刚没听清。 你觉得青春是做可爱的自己吗？ 你刚才跑神了吗？ 是，我因为我在听这首歌。 你跑哪儿去了、啊、 就是我在听那个背景放的、嗯、 我唱的实在太好了。 对对 对, 然后 对，我懂。 突然 不，他听的是录音室版、 啊、你在听这个混音有没有什么毛病是吧？这个后期怎么样？ 好，我们 接刚刚的话，是什么来着？ 不不，我先好奇你跑神跑到哪儿去了、 啊、就是我听这个青春啊，他刚刚讲校园的时候、啊、我又再仔细听，然后 静静的，他在那个背后音量没有那么大，然后在聊天的时候突然哦，就 感觉好好 啊，对对对，就回，就真的是回到这个， 别哭别哭别哭， 对对对， 我觉得你的你对对对，你刚那说话状态就是，别说了兄弟，给我酒吧， 我也觉得 对吧，我比较入神的， 是怀念了吗？ 对，现在虽然我的那个学生生涯就是大学的时候会比较开心，然后其他的其实都是不开心 啊。会吗？ 嗯，是的，我都是独自听歌，然后独自去面对所有的事情。 哦 哦，所以你成长过程当中音乐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对对，音乐。嗯， 大学为什么是你最快乐的时候？ 因为来到大学之后就是就不像小的时候，就同学之间会真的不成熟打闹啊，开一些不着边际的玩笑啊，然后就很多东西都没有了。然后来到大学之后，就是遇到了很多好朋友，然后 我觉得有的时候是大学之前自己可能也不是一个完全打开的一个状态。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其实不是他说的，可能他没有说到那个点上。可能对我而言啊，就是之前就是自己玩音乐啊，这样没有出道之前，我会觉得就是可能懂音乐。能跟你一起做音乐的朋友很少，就是能跟你一起聊音乐包括写歌包括懂你音乐的人也很少。 嗯， 我是那个时期会有我的搭档，然后我们会一起唱歌，这样的有一个哥们儿，我们一起弹吉他一起唱歌 啊，那你 是幸运的，然后演出，就是这个是很幸运的一件事情。他为什么说他大学这么开心呢？是因为真的来到这里可能会生活上给你很多快乐，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是因为来学习音乐，大家都是懂音乐的，大家能告诉你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大家能告诉你这首歌哪里好哪里不好，我觉得这个是可能会是最快乐的一件事情。 音乐面上一定是这样的， 对，通过音乐面来说我觉得这是最快乐的一个事情。 是是是， 我之前是就一个搭档，然后一起唱歌一起玩，然后到我比赛的时候出来，然后见到这么多唱歌的朋友们，我就会觉得很幸福，然后大家一起去聊 demo，包括现在我们当年的小伙伴一起聚起来，我们还是要聊 demo。 真的呀？ 音乐，对，包括 太好了。 前两天左立来住我家，我们就是弹着吉他，他就开始唱他写的歌给我听，然后我就开始唱我写的歌给他听。 妈呀，这就是校园感啊。 对，我们就互相交流，每个人都是这样的，我们这届出来的每个人就是聊天聊聊就开始做音乐之类的，就聊音乐聊 demo， 然后听听大家的进步。 你是要气死三半木哈？ 是，他不是现在有我吗？我主要是要对不对突出我的地位，是不是？他现在快乐就是因为有人懂你。 对 对 对对对， 但我觉得他刚才说那一点，你知道有些人在成长过程当中会选择音乐跟自己陪伴，是有的时候真的找不到一个出口，很多事情没有人说以及不知道怎么说， 对， 然后他会把音乐当成一个寄托和共鸣。到现在我觉得依然有很多喜欢听音乐的人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是， 所以音乐有的时候陪伴他是真的在陪伴一个人的成长和陪伴他的打开和他的不自信他的自卑等等所有的状态的。 是的， 加油吧，别唉声叹气的，我们开心一点快乐一点。 对，就因为这首歌让你一下动情了哈。 突然聊到就以前成长嘛，就确实，然后因为我是可能是自己啊，但独处的时间太长了，然后很容易就进入到那个状态。你一说我一下就进去之后就努力把自己再拉出来，你知道吗？ 特别是到夜里的时候。来来，我们不说了，你唱歌好了。 OK， 最后一首歌了，你唱哪首歌？今天 叫爱是为哭泣的你，比较 R&B 的一首歌。 就让我们去追吧，不停下勾勒出一幅画。 爱是为哭泣的你，三半木。 穿的光鲜笑的疲倦，想有个人和你肩并 之间，可能只是一瞬间，情绪崩塌了几万遍，还装作若无其事的收好别人给的难堪。你爱他，爱他，爱到只剩下空虚。你不必再为谁哭泣，反正习惯了分离，不如戴上灰色面具。哦，爱，你不停地寻觅，你不停地怀疑，想要勇敢一点，却害怕来不及。哦，爱，填满心的缝隙，再骗也骗不过自己，两个人的胆怯好过一个人的长夜。按了照片发朋友圈，等了半天还是没人敷衍。可能只是一只眼，今夜忽然有些失眠，在爱情的边缘徘徊，宁愿他们说你善变。孤单就孤单，假装热闹给谁看？你说着自己不在意，偏偏演得太用力，快乐不到三分之一。哦，爱，你不停地寻觅，你不停地怀疑，想要勇敢一点，却害怕来不及。哦，爱，填满心的缝隙，再骗也骗不过自己，两个人的胆怯好过一个人的长夜。要勇敢一点，却害怕来不及。哦，爱，填满心的缝隙，再骗也骗不过自己，两个人的胆怯好过一个人的长夜。 一个人的胆怯好过两个人的长夜。 哇哦，后面还来一句口白了嘞，真的是越往后越放开了。你要释放自己也太久了吧？ 我是这样的，比较慢热吧，应该。 对，到最后的时候慢慢的放开了。 对对， 来，我们今天节目还剩下三分钟的时间了，请问如果是杨洋来选择一首歌曲做结尾的话 ending 曲，你会选哪一个？ 我唱吗？ 啊， 我会唱我自己的呀。 啊，可以啊。 啊，可以啊，那我来了。 来呀。 比伤心更伤心的东西。 对。 哇哦， 哎， 快十二点了，比伤心更伤心。 来吧，深夜了，大家一起伤，好不好？ 总是在黑暗中挣扎着我，蓝 也在蒙着谁的眼，我睁开眼怀疑都走远，谁愿意相信的等待，送给你白色的相机，拿走你全部的真心。你说你都想回到过去，直到有意牵起别人的心，不是不在意，只是太在意天亮之后看你的眼睛，只想告诉你我会记住你说的每一句，不是不在意，越来越在意，让我陪你放下那伤心，不是不在意，只是太在意，因为有你。哦，在你的心里比伤心更伤心的东西，我在你的心里过去无法抹去，我在你的心里比伤心更伤心的东西，忘不掉却如此安宁。我在你的心里比伤心更伤心的东西，我在你的心里，我就是你唯一。我在你的心里，比伤心更伤心的东西，看冬天的雪变成夏天的雨，看眼前的我凝成冬天的冰。 这是张洋洋带来的比伤心更伤心的东西，感谢二位今天做客节目，再次感谢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974 Live Show。 如果喜欢的话，记得三瓣木和张洋洋各个音乐平台都可以听到他们的歌曲，然后多去评论，多去支持。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空中不夜城，我是泽华，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各位晚安。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空中不夜城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星空升腾，时代的威武。